往里瞥了一眼，他把门开大了一点。那好吧，如果你认为你手头有点东西的话。他冷冷地说着，把门给我让开。我从他的身边走进了屋子里。这间屋子布置得很舒适，家具都是高级的，但是并不拥挤。后面一道墙上的落地窗户通向一个石头阳台，在暮色中可以遥望远处低矮的山峰。西墙上有两扇门，靠着窗户的一扇关着，离房门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扇。后一扇门上挡着一块长毛绒门帘，悬在门梁底下一根金属棍上。最后我向东墙望去，东墙上没有门，中间靠着墙放着一张坐卧两用的长沙发，我就坐在这张沙发上。 Brody 关好门，侧着身子走到一张高大的橡木书案后面。这张书案上镶着许多的方头钉，书案下层摆着一个带镀金荷叶的雪松木盒子。他把这个盒子拿到西墙两扇门中间的一把安乐椅前面，在安乐椅上坐下。我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扔，等着他开口。 Brody 说， 好了，我洗耳恭听。 他打开盛雪茄的木盒，把纸烟头丢在身旁一只烟灰碟里。他把一只长长的雪茄叼在嘴里。 要雪茄吗？ 他从空中扔过来一只。我伸手接住。Brody 趁机一下子从雪茄箱里取出一把手枪，瞄准了我的鼻子。我看了看这把手枪，是一支点38口径的警用手枪。我一时不想同这件武器发生任何争执。Brody 说， 挺麻利，是不是？哼，请稍微站起来一会儿，往前走两步。这样做，你可以呼吸点空气。 焦用的是电影里硬汉子惯用的那种故意装得十分随便的语气。电影把他们这些人都塑造成了一个类型了。嘘，我说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人人拿着把手枪，可惜哪个都没有脑子。在几个钟头里面，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人了。你们这些人认为只要一支枪攥在手里，就可以叫全世界的人都跟在你们的屁股后面转。还是把枪放下吧，别犯蠢了。就他的眉毛一拧，对我翘着下巴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凶光。我接着说，我遇见的第一个人叫 Eddie Mars， 听过这个名字吗？ Brody 的手枪仍然瞄住我。 没有。 假如他知道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，他会像赌场里搂筹码的人那样一竿子把你给呼噜掉。 我怎么惹着 Eddie Mars 了？ Brody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神情非常冷漠，可他还是把枪放在了膝头上。 没怎么惹着。 我们两个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的相持了一会儿。我故意不看左边长毛绒门帘下面露出来的黑色的拖鞋鞋尖。Brody 语气平和地说， 别误会，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我不过是要小心一点。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，说不定你闯进来要行凶杀人呢。 哼，你还是不够小心。你弄盖盖的那些书就一点也不高明。 乔布罗迪慢慢地深吸了一口气，又不出声地吐了出来，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，两条长腿交叠起来，把拿枪的手放在膝头上。 别打错算盘，在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使用这把家伙的。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吧。 哼，让你那位穿尖拖鞋的朋友也出来吧，他在那儿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快累得慌了。 出来吧，阿格尼斯。 布罗迪喊了一声，但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我的肚子。门帘往旁边一甩，该个书店里的那个绿眼睛灰金发，走一步路就摆一摆屁股的女郎就走了出来。那女人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恨得牙根直发痒。她的眼圈发黑，鼻翅好像被人掐了一把，她的样子非常非常的不痛快。她语中带刺地说，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我告诉娇，叫她每走一步路都得小心着点的。 她要小心的不是走路，我看他倒是要留神点自己的后腰。我猜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挺滑稽是吧？啊？灰金发的女郎尖声地对我说。我回答她，过去滑稽，现在可能不太滑稽了。 Brody 这时说， 留着你的俏皮话吧，我老舅一向很小心。把灯打开，我开枪的时候也好打得准一点，如果到了那个地步的话。 灰金发的女人拨开一盏四四方方的大落地灯的开关，她在灯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，身体直僵僵的，好像皮带扎得太紧了似的。我把雪茄放在嘴里，把一头咬掉。在我掏火柴点雪茄的时候， Brody 的科尔特手枪对我加倍关切。我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说，我刚才提的冤大头名册是用密码写的，密码我还没有解出来，但是名字一共有500多个，据我知道的，你有12项书，至少弄到了500本书，还有一些是借出去的，但是保险一点，就说总共500本吧。如果这个名册上的主顾目前同书店还都有联系，就说只有一半还有联系你，你就可以租出125000次书。哼，这些事你的女朋友比我在行，我只不过是估计罢了。咱们把租费尽量说得低一些，但是总不会少于1块钱吧？这些货成本很高，就说1块钱租看1本，你也能捞到125000块钱。同时呢，你的资本丝毫也不会减少。哼，我是说，该个的资本，并不减少。所以你这个人是值得我追踪的。灰金发的女人尖声叫道， 你发疯了啊，你这个混账蠢货。 Brody 对他呲了呲牙，吼着说， 住嘴，你给我少废话。 女人憋着一肚子怒气把话噎了回去，又伤心又气恼，使劲地用银色指甲挠着自己的膝盖。我几乎是用亲切的语气对 Brody 说，这行买卖可不是那些笨蛋们干得了的，一定得像你这样脑筋灵敏的人才能行。就 你得对自己干的事有信心啊，而且要永远保持着信心。花钱买这种第二手性刺激的人，哼，就像找不到客店的有钱老太太似的，又紧张又烦躁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进行敲诈是大错误，最好是安分守己的只干租赁和买卖图书的事。 Brody 的一双深棕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，科尔特手枪继续瞄准我足以致命的部位。他语调平板地说，你这个人真滑稽，谁干这个买卖了？你呀，差不多已经干上了。金发女人噎了一口气，气得直揪耳朵。 Brody 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愣愣地望着我。那金发女人喊叫起来，什么，你别在那儿胡说八道了啊，盖克先生怎么会在热闹的大街上开那种店呢？你的脑子有毛病了吧你？我很有礼貌地对他笑了笑，我说的是实话，谁都知道有这样一家铺子，好莱坞这个地方需要这种东西，如果有需要，那么热闹地方正是所有讲求实际的警察要他设立的地方，他们赞成红灯区还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只要他们愿意，就知道把猎物赶到什么地方去。 我的天哪， 那个金发女人嚎叫道， 你就这么看着这个干老脑瓜坐在那侮辱我吗？啊，九，你什么都不管吗？你手里有手枪，他就捏着一只雪茄，你还让他这么胡说八道？ 我爱听。 Brody 说，这家伙有脑子，你还是闭上嘴别说话了，不然的话我就用这个东西打你的嘴巴，不叫你再张嘴。 乔挥了挥手枪，越来越不提防我了。金发女人倒抽了一口气，把脸转过去望着墙。 Brody 看着我狡猾地说， 我是怎么把这份宝贵的家当弄到手的，你说说。 你把盖克打死弄到的，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，哼，绝妙的杀人天气。可麻烦的是，你把他干掉的时候还有人在旁边看着，不是你没有发觉，我看这也不太可能。那就是你看到风声不好溜掉了，但是你还挺有胆量的，居然把底板从相机里取出来，然后后来还敢跑回去把尸体给藏起来，为了在警察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之前先把该个的书清理走。哼，你的胆子着实不小啊。 呸。 Brody 的科尔特手枪在他膝头上晃来晃去，一张黝黑的脸绷得像块干木头，他满脸鄙夷地对我说， 你这是拿你的小命开玩笑啊先生，幸而该个不是我打死的，否则你还活得了？ 就算该个不是你打死的，你也有口难辩呀。哼，这个案子说什么你也跑不了。 Brody 此时的声音瑟瑟地抖起来， 你要做圈套陷害我吗？ 一点没错。 怎么陷害？ 有人会说是你干的，我刚才告诉你了，有一个证人看见了。别那么头脑简单，认为是我跟你过不去。 Brody 一下子爆炸了， 那个小丫头 他跟我作对，这个该死的，是他跟我作对，一点也不错。 我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哎呀，妙极了，我还以为你弄到他的裸体照片了呢。 Brody 一句话也不说，那个金发女人也不说话。我存心让他们仔细琢磨琢磨我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 Brody 的脸色不那么难看了，他好像把这件事想开了，尽管还灰不溜秋的。他把手枪放在椅子旁边的一张小桌上，但是他的右手始终在手枪附近。他把雪茄烟的烟灰弹在了地毯上，使劲盯着我。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说，我猜你觉得我这人脑子迟钝。嗯，平平常常吧。要是想干敲诈这号买卖的话，我想是这样的。快把照片拿出来吧。 什么照片？ 我摇了摇头。哎呀，你这样唱就把戏唱错了。我说 Brody， 假装清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要么你昨天晚上到那地方去了，要么你就是从另外一个到过那个地方的人手里拿到的照片。你知道那个女孩子到过那里，因为你让你的女朋友吓唬李干太太，说这件事牵连着一个刑事案件。你这样做起码亲眼看见了那里发生的事，要不然就是拿到照片，知道照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拍的。放聪明些，还是把事情说出来吧。 我需要弄一点钱。 Brody 说着，他把头扭过一点，看了看那个绿眼珠灰金发的女人。现在那女人的眼睛已经不绿了，金发也只是虚有其表了。她瘫软在那里，像一只刚被宰了的兔子。我说，没有钱。 Brody 脸色阴郁地皱着眉。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我把钱夹拿出来，叫他看了看我的证章。我正在办理该个的事，替我一个主顾办。昨天晚上我正在外面，就在雨地里，我听见了枪声，从窗户爬进去。谁杀了他我没有看见，但是别的我可都看见了。 Brody 冷笑了一声说， 你没有对别人讲。 我把钱夹装起来。没有，截至目前没有。你给不给照片？ 那些书的事呢？我弄不懂。 我从该个的书店里追踪到你这儿来，我有一个见证人。 那个小流氓？ 哪个小流氓？他又皱了皱眉头。 在书店里干活的那个，装书的卡车一开走他就溜了，连阿格尼斯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 你提供的这个情况很有用。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通呢。你们两个人谁到该个家里去过？在昨天晚上以前的时候。 昨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去。怎么，那个小丫头说是我把盖哥打死的？ 你要是把照片给我，说不定我可以让那个小丫头知道啊，是她把事情搞错了。昨天呢，她喝酒喝得多了一点儿。 他把我恨透了，是我把他甩了。当然，我得到了一笔钱，

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位古怪的父亲，一对古怪的姐妹，私家侦探菲利普·马洛第一次登场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。美国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正在播出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周健。 Brody 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铃声，他咬住下嘴唇，眉毛耷拉下来，一张脸变得警觉、奸猾、阴险、毒辣。门铃继续响个不停，我也不喜欢这铃声。如果来的人凑巧是 Eddie Mars 同他的伙计，只因为看到我在这里，就可能把我干掉。如果是警察的话，我除了向他们满脸陪笑，答应把我知道的都讲出来之外，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了。如果进来的是 Brody 的几个朋友，假如这个人有朋友的话，那么新来的人很可能不像 Brody 这样好对付。金发女人也不喜欢门铃这么响，她一下子跳起来，一只手在空中使劲地挥动，因为神经紧张，他的脸变得又老又丑。 Brody 一边盯着我，一边打开书桌上的一只小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只鼓把的自动手枪。他把枪往金发女人这边递过来，金发女人凑过去，哆哆嗦嗦地接了过来。 Brody 呵斥着说， 坐在他旁边，拿枪抵着他，枪口要低些，离门远一点。如果他要耍滑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的。咱们还有办法，宝贝儿。 啊，好的，就。 那女人带着哭腔说道。她走过来，在我的身边坐下，枪口对着我的大腿动脉。我可不喜欢这女人眼睛里惊惧紧张的神色。门铃不再哼唱了，紧接着是几声急促的敲击声。 Brody 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握着枪走到了门边，他用左手把门打开。卡尔门斯腾伍德用一把小手枪抵着 Brody 的棕色的薄嘴唇，把他又推回到屋子里。 Brody 一步步往后退，嘴角抽搐着，脸吓得变了形。他们随手把门关上，紧逼着 Brody， 既不看我，也不看阿格尼斯。他们从牙缝中间微微伸出一点舌头来。 Brody 把手从口袋里抽出，向卡门做着和解的手势。他的两条眉毛形成了各种曲线和角度。阿格尼斯把枪调转过去，向卡门瞄准。我倏地伸出一只手，使劲攥住阿格尼斯的握枪的手，用大拇指去卡住保险机。保险机被我卡上了。我继续握着阿格尼斯的手。我同他的这场扭打时间很短，两人都没有出声。Brody 和卡门谁也没有注意我们。我终于把阿格尼斯的手枪夺了过来。他气喘吁吁，浑身抖个不停，而卡门的脸绷得紧紧的，肉皮紧包着骨头，呼吸带着嘶嘶的声响。他语气呆板地说：“我要我的照片，就。”Brody 咽了口唾沫，极力地摆出笑脸，说道：“当然我可以给你，孩子，我可以给你。”Joe 的声音又轻又细，同刚才跟我讲起话来的声音相比，就像踏板车同十吨大卡车的差别一样。卡门说：“你把阿斯盖克打死了，我看见你了，我要我的照片。” Brody 的脸色变成了绿色。 等一会儿，他们。 我喊道。阿格尼斯一下子又活了过来，他把头一低，在我的右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我叫唤出声来把他甩开。Brody 哼哼唧唧地说：“ 听我说，孩子，听我说一句。” 金发女人向我啐了一口，扑到我的腿上，想咬我的大腿。我用枪把在她的头上打了一下，没用太大的力气。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他滚到了我的脚下，双臂抱住我的双腿，我一下子又摔倒在沙发上。因为爱情，或是因为恐惧，也许是因为爱情加上恐惧，这个金发女人的力气大得要命，但也许是她生来就有这把子力气。 Brody 想夺过卡门瞄准他的小手枪，这支枪离开他的脸只有一尺远，但是 Brody 没有抓住，手枪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，声音并不很大，一颗子弹穿过了折叠起来的落地窗户的玻璃， Brody 惨叫了一声，摔倒在了地板上。 Brody 的两条腿把 Carmen 也绊倒了， Carmen 咕咚一声跌在地板上，手枪甩到墙角去。 Brody 跪起来，伸手掏口袋。我又在阿格尼斯头上打了一下，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客气了。我把他从我的腿上踢开，站了起来。 Brody 看了我一眼，我把阿格尼斯那把自动手枪亮给他看了看。 Brody 的手不再掏口袋了。 上帝啊，快，我求求你，别叫那个姑娘把我杀了，求求你了。 Brody 带着哭腔跟我说。我开始笑起来，我像个白痴似的笑个不停，简直没法控制自己了。金发的阿格尼斯在地板上坐起来，两手撑着地毯，张着嘴，一缕金属线似的金发耷拉在右眼上。卡门正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，嘴里还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他的一把小手枪在墙角护墙板下面闪闪发光，他拼命往手枪那边爬去。我对 Brody 晃了晃手中的枪说道：“站着别动，没有人会伤害你的。”我从那个在地上爬的女孩子身边绕过去，把墙角的那把枪捡起来。女孩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嘻嘻地笑起来。我把她的枪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，拍了拍她的后背。快起来，我的小天使，你这么在地上爬，就像一条哈巴狗。 我走到 Brody 身旁，用自动手枪抵住他的肋骨，从他的口袋里把那只科尔特掏出来。现在几把抛头露面的武器都拿在了我的手里，我把几支枪一支一支地放在口袋里，把手伸向 Brody。 给我。 Brody 点了点头，舔着嘴唇，眼色仍然十分恐惧。他从前胸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厚的信封递给了我，信封里装着一个充好的底板和五张上光的照片。你保证就是这些吗？他又点了点头。我把信封放在自己的前胸衣袋里，转过身去。阿格尼斯已经坐回到沙发上，他正在梳理头发，他的两只眼睛恶狠狠的，像要把卡门吃掉。卡门也站起身来，他伸着手向我走过来，一边笑一边嘶嘶的喘气，他的嘴角上挂着一点白沫子，小白牙贴着嘴唇发出闪光。他对我说，可以给我了吗？哼，他撒娇的笑了一下。我先替你保管吧，你回家去。 回家？ 我走到门口，往门外看了看，夜晚的凉风习习地吹进过厅，四周寂静无声，没有什么好奇的邻居趴在门口探望。一把小手枪走了火，打碎了一扇玻璃，但是这种声音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打开门，拉着门柄向卡门点点头。卡门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犹豫不定的笑容。回家去等着我。嗯，我用安抚的语气说着。卡门把大拇指放进嘴里，接着他点点头，从我旁边走过去，走进过厅里。在他挨着我身子的时候，他用手指摸了摸我的脸，他柔声柔气地说，你会照看我的，对吗？ 必须的。 你真帅。 你看到的太不算什么了，我的右腿上还刺着一个跳舞的巴厘岛女人呢。他的眼睛瞪圆了。 你真调皮。 他说着伸出一个指头对我摇了摇，接着又低声说， 把手枪给我吧。 现在不给你，以后我会给你的，我给你送回去。他忽然搂住了我的脖子，在我嘴上吻了一下。 我喜欢你，卡门，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。 嗯，他就像个画眉鸟似的蹦蹦跳跳跑出过厅，在楼梯口又转过身来对我挥了挥手，接着就跑下楼梯去了。我回到了 Brody 的房间。我走到折起来的落地窗户前面，查看了一下上部的一扇碎玻璃，卡门的手枪子弹把整扇玻璃给击碎了，并不是仅仅射穿了一个洞，但是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到玻璃上的弹孔。我拉上窗帘，把这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给挡住，然后从衣服口袋里取出卡门的手枪。这是一把特为银行守卫制作的小手枪，点22口径凹头子弹，手枪柄是珍珠母的，上面镶着一块银质的小圆牌，牌上刻着欧文赠给卡门这几个字。这个疯姑娘，不论是谁她都要耍弄一番。我把手枪又装回自己的口袋，在 Brody 身旁坐下，凝视着他那一双茫茫然的棕色眼睛。一分钟过去了，金发女人正在用一面小镜子给自己化妆。 Brody 摸索了一阵，掏出一根纸烟来，冷不丁地开口说，满意了吧？ 到现在为止还算满意。说，为什么你敲诈利干太太，却不向他们家的老头张口呢？从老头那里已经弄过一笔钱了，大概是六七个月以前。我怕他这次恼火起来，要报告警察。那你为什么认为利根太太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呢？ Brody 认真思索了一会儿，一边吸纸烟，一边盯着我的脸，最后他说，你对利根太太了解吗？同他见过两回面，你对他一定非常了解，不然的话也就不会想用照片从他身上挤出点油水来了。这个女人她交际很广，我猜想她可能有点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敢叫老头知道。我想叫她凑5000块钱不会太费事的。这个理由不太站得住啊，但是我就不往下深究了。你手头缺钱花是不是？一个月以来我手里一直摇晃着2枚硬币，想叫他们配对呢。那你干什么维持生活？开保险行。我在普斯沃尔格林公司有一间办公室，在圣莫尼卡区的福尔威德大楼。既然你肯告诉我这些，那你索性就把别的事也谈出来吧。你这间公寓里的那些书是怎么回事？他咯噔一下咬了一下牙，挥了挥手，他的自信心又逐渐恢复起来。没在我这儿放着，已经存放到仓库里去了。你叫一个人把书运到这里，然后你又找一家仓库把书运走替你存起来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难道我叫人直接把书从该个的书店运走吗？真聪明。现在你这里还有什么犯法的东西吗？ Brody 的神情又有些担忧，但是使劲摇了摇头。那好吧，我对他说，我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阿格尼斯。阿格尼斯已经化妆完毕，正在愣愣地看着墙壁，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。在一番劳累和惊恐之后，他的面容显得很疲劳，只想打瞌睡。 Brody 警觉地眨巴了一下眼睛说，还有什么？照片你是怎么弄到手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要的东西已经弄到手了，没有费一个大子儿就都弄到手了，你干得很漂亮。现在你还是去向你的主子表功去吧，我现在干干净净的。照片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是不是？阿格尼斯，金发女人睁开眼睛打量了 Brody 一眼，她的目光虽然闪烁不定，但显然对她没有什么好感。只能说精明一半，他懒洋洋地从鼻子里出了口气说，这是我的结论，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能精明到底呢，从来没见过。我对他笑了笑说，那下子没有把你打疼吧？哼，我对挨打已经习惯了，不管是你也好，还是我遇见的任何人也好，谁的打我都爱。我又转过头来对着 Brody， 他正用手指使劲地捏纸烟，一边捏一边揉弄，他的手似乎正在发抖，但是他黝黑的面孔却不动声色，毫无表情。我说，有一件事咱们必须得取得一致的意见，比如说他们没有来过这儿。 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嗯，他根本没来，你刚才看见的是幻境。Prody 冷笑了一声，如果你这么说，如果再能……他伸出手来，手掌朝下，蜷曲着手指，大拇指贴着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晃动了两下。我点了点头，嗯，这好办，可能有一点小酬劳，但是数目不会太大，过不了千。好了，现在说一说吧，照片是怎么到手的？一个人给我的。嗯哼，一个你在街上碰见的人，哼，再见了也不会认识了，是吗？过去也从来没有见过面。 Brody 打了个哈欠，是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的。哼，嗯，哼，昨天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你不在场，有没有证据？ 当然有了，我就在这间屋子里，阿格尼斯跟我在一起。是不是这么回事，阿格尼斯？ 我说，我现在又开始为你感到难过了。 Brody 的眼睛睁大了，嘴角也耷了下来，香烟掉在下嘴唇上。我对他说，你自以为非常聪明，实际上却蠢得要命。即使你不在圣昆丁监狱了此一生，将来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孤孤单单、凄凄冷冷、熬不到头的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，演播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